即係可以話係上半段啦。其實我覺得係好睇過下半段嘅交戰場面嘅。我自己簡單咁樣講，咁但係如果你話整體好唔好睇啊，我都覺得係好睇啊。不過就其實幾大腦咯，即係個其實係 都係。reboot 電影咁樣 咯，係咯，咁 reboot 到就係有血有肉啊，又咁樣，即係其實而家大家都係想要一個，係啦，咁啊，但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好遠性嘅愛國片，咁呢個大陸應該要睇下啦，即係呢套都好遠性咁 sell 愛國嘅。 咁啊，超人係同美國隊長一樣係最撚正氣嘅。 喂，咁但係呢個嘅遠呢、這個嘅遠性仲好過美國隊長咯。 美國隊長 Marvel 嗰啲係唔會咁遠。 Marvel 是 美 国队长 那些是都已经很很肉麻的嘛。 啊、美国队长的出现是都是很肉麻 的。为找show嘛。 不是那好过那些什么走向共和啊那些的。 那中国要再翻拍中国超人 ,reboot 的。 哇那么 中国超人。找回李修 贤。李修贤。 是啊找回李修贤。 回香港拍都不知道。 香港拍那时候但那时候是讲普通话嘛。都 嗯不是国语片、啊。 国语片但是他有配到粤语。有配到粵語， 即係其實條丹麥嬌娃咁啊！ 係啊，屌閃電拳啊嘛！ 嗰條女嗰件衫咧，塊布咧，永遠唔會甩落嚟。 哦，係啊，嗰咩冰河魔女， 有個係啊，好鬼咩㗎？ 系咁啊！整体我都系觉得系英雄片啊，都系值得入场睇嘅。 场面巨大啦。 系如果你讲啲打斗场面仲好。睇过，其实仲好睇过 Marvel 嗰啲嘅，我觉得 复仇者 系 复仇者嗰啲。 其实我觉得佢打斗场面嗰度咧，今次系一个好新嘅视觉体验，即系之前好多人尝试过做呢种龙珠式嘅打斗。 哦，系 喺真人版里边，今次我觉得终于系实验成功咗，即系出 到龙珠都拍唔到出嚟。就俾超人拍咗出嚟， 龙珠因为荒野戰啊嘛，成日都系啊， 系龙珠成日都远镜咁砰砰砰， 多数打岩石啊或者蓝美星噶嘛， 我讲龙珠系咪周润发嗰套？ 我顶， 嗰度完全两样嘢嚟嘅，最似龙珠嗰套已经系 Matrix 第三集。 啊，系啦 ，Matrix 失败嘅，我觉得佢做唔到嗰啲动作。 我睇到嗰度真系屌出声，我嗰日仲要去睇第一场。 但系呢套就即系除咗出冇出波之外都。嗰啲龍珠式打鬥，我覺得係壓出到，終於做到個質感。 有冇元氣彈？ 冇元氣彈，即係嗰啲， 即係冇嗰啲氣功炮。 一擁咧，擁過一個陣，成個陣俾你穿過咗嗰啲。 OK 喎，想睇喎， 佢做得幾好嘅咁。 係啊， 幾好啊！ 即係 好撚無限金錢， 真係。 哇！佢係錢多到做 CG 係真係癲咗咁做喎。上天下地乜、都玩， 咁佢 Solo 人应该拗到钱去做咁多咁疯狂嘅事 我谂佢个名令到华纳普都舍得使钱去搞嘅 ，super 佢往绩系得嘅， 佢未见过啊嘛呢啲特技，同埋佢嗰个重力机嗰个特技又系未冇见过啊，咁样玩咁即系新咯，有新嘢呢啲，即系你外星侵略。好多种咁都睇过晒噶嘛？你点样毁灭个星球？ 哦，佢要玩到呢个重塑地貌咁样。 咁佢喺个视觉上睇系未睇过有啲咁样嘅， 即系啲科技嘢系新过而家地球嘅科技啦，就唔好似 MI 咁样去到，即系个科技原来咁近嘅。 但系佢嗰啲有解得通噶嘛？ 有解，死都死到解得通为止。 系咁啊，晒死都死到要解得通啦。 我咁呢套戏最好睇都系话超人佢嗰个身份，即系佢嗰啲点点滴滴嘢， 寻找自我 比较好睇啦。佢嗰个外星球嗰啲就我就觉得好鬼闷，因为我就好唔中意罗素公，我睇到佢就打唔落。 系 啊，咁啊， 系，但系呢个前职，你系其实你嘅意思系佢去到地球之后寻找自我嗰段好睇。 佢尋找自我啊，所以其實係好少嘅。我最即係比較有心。佢呢套嘅故事係，你話齋真係好大路啫。 係啊， 即係 唔係啊？ 近呢十年唔係 唔係啊？ 唔大路啊！ 有陣你共鳴我講件嘢， 有嘢諗，有顯 唔係唔係？你講埋先啦，係好複雜嘅成件事係。 係咩？ 哦，係。 佢頭先同我講完，我都唔知佢講乜。 係啊。 哦 ，OK。 鬼上身。 唔係 你阿 Kim 講先啦。我唔記得咗講到邊啦。 啊，大佬嘛。 我覺得嗰條女嗰度角色我唔係幾中意啊，雖然我 但係 我幾中意呢個女演員。 但係 Amy Adams， 如果你對比翻佢之前幾套，呢套已經算係唔錯。 我唔係講佢戲唔得，我中意呢個女演員㗎。係，我睇我喺嗰套 Fighter 裏邊，我好中意睇佢。 係， 但係我覺得佢呢個。唔知咧，我唔知点解个超人点解咁快要同佢打 Kalen 咁样咯，我就唔明 白。哇，佢到最尾噶咯，都 系啊，即系晓得开始都打得嘅，同后屘佢仲有咩进展咗啫？ 我临尾有啲流嘅，佢打完 Kalen 讲嗰句嘢，我觉得即系你嗰句系夹硬加噶咯， 即系好到老土。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即系嗰句其实唔使嘅。 咁都要入場啊！我睇嘅 Atmos 版啦， 我都係。 咁我就耳仔唔係幾好啦，除咗佢個 Atmos 嗰個片頭 嗰段， 我覺得係哦，真係好立體， 大自然嗰、那個 有條毛喺度飄嚟飄去嗰、那個。咁喺戲裏邊又其實就唔係覺得同話例如而家出邊嗰啲 7.1 有咩分別咁咯，我分唔到。 Atmos 嗰、那個我嘅感覺係，其實佢又冇乜點樣用。上面嗰、那個，或者根本套戲就冇乜機會去用到上面， 所以本身嘅戲可能都係 啦。因為我以為睇 trailer 咧，我嘅感覺係其實佢啲成日飛嚟飛去嗰啲，應該上面有，即係佢會善用到就係 Atmos， 所以提供到就係天花嘅嗰排嘅聲道嘛。咁但係佢又唔係啊，咁反而係。佢而家多咗嗰、那個，即係佢而家唔係話 7.1 啦，佢而家係唔知四啊幾點幾嘛，即係 film 咗上邊聽嗰啲聲音。 佢可以做，佢上面有幾排， 係咪諗玻璃嗰啲時候就？ 但係佢呢套戲冇呢啲咁樣嘅位置可以俾佢咁樣去善用咯。 哦，所以好複雜，我覺得如果就算做嗰個長嘅聲音，因為佢打鬥咧，即係個動態個動態好係好 係咁。 現實嘅咩滴壓水啊，嗰啲可能仲覺啲。 佢主要係即係佢，因為佢而家即係將成個戲院即係基本上真係還回啦。咁啊，就唔係頭頂啦，平日以前擺開嗰啲位咧都多咗好多喇叭，咁所以個定位個感覺係會好咗，同埋你坐得比較。側一啲都唔會嗰個感覺係差，即係個分別太明顯啦。因為你而家變到就係佢飛向邊個角度嗰、那個，你係聽得出真係係嗰個方向係咁咯。但係就真係好似阿 K 望我所講，就冇咗佢一開始嗰段示範咧，嗰啲頭頂又有聲啊，嗰種嘅感覺就唔強烈咯。同埋佢其實係。依然呢一就係佢個喇叭就好似佢又唔係用返啲大路嗰啲嘢㗎嘛，佢係用返自己設計嗰啲啦，我唔知道有冇關係啦。 自己設計。 佢哋搵呢個佢哋嘅呢個 The Grand 嘅設計師，音響設計師。咩 ?Eric Stark。咪 Eric Stark 佢設計嘅。咁佢就係設計而家嗰套佢哋嗰套 Body Sonic， 即係嗰啲座椅有震嗰個系統嗰個人興嚟嘅。咁但係佢座椅有震嗰個呢，我嘅感覺就似乎佢因為本身 Atmos 就唔配備係有呢個震嘅嘢啦，甚至佢覺得你有埋音效就其實可能都唔使震。咁我覺得比平日睇呢一類戲呢，我覺得喺 The Grand 呢個震嘅程度好似少咗。 係我唔知我冇少去睇 The Grand。 係咪即係平時睇呢一類戲呢，如果係 The Grand 有震 但係少囉，係囉，因為呢啲戲你又整到咁勁又係咁，譬如話啲 宇宙爆炸啦， 係啦，又爆炸又登陸喺地球咁，係咁縫縫縫縫縫，跟住又震嚟震去，又要整爛個地球咁，係啦，嗰啲應該係會係咁震你，即係啲低頻嗰啲聲咧，佢似乎用曬喇叭出俾你，就少咗喺嗰個座椅上面個震咯，個感覺就有啲唔同。不過都係感官享受都係好嘅，不過即係佢你話 Atmos 係咪完整發揮到就唔係咯。即系呢套又唔系咁值睇 Atmos 啊，系咯。 喂，其实以前嗰啲机师动画嗰啲系打啲咩噶？超人系对抗啲咩人？ 都系外星人， 又有啲核能人咯。 系咪呢集嗰个间隔系其中一套旧版嘅间隔啊？旧版咪有一集系三个外星人着黑色衫，两男一女系。 嗰啲集打。 呢集唔系 呢集，我话俾你听就系就悟空打拿迪斯咯， 系，我记啊， 唔系马哥，不过都系差唔多啦。 吓， 同乡一比达啦， 佢都系我同乡。 啊，系啊，比达啦， 系啊， 比达啦，咁会好啲啊。 系啊， 嗰个都系噶，嗰三个我讲旧版嗰三个同乡嚟噶， 系 后屘又系死于黑气石啊。 我唔知佢跟住嗰啲续集可以点啊？呢集都玩到好大嘅。 佢已经去到，即系佢嘅终极对手咁咁滞咁咯 ，sell 到好似 下集啲捉贼咁。 会死喎，可能下集佢生咗小朋友， 超人死过噶嘛，可能怕佢死咧。 咁快死？ 复活噶，后屘又 一集就死。 唔系，但系唔会咁快嘛。 超人之死之后复活咗噶嘛，系啊，好快 嘅。系咯， 同埋啊，头先话 reboot 咗两次，其实系仲有一次， 仲有一次 拍唔成。啊，男主角系尼古拉斯基治， 哇， 系咁啊，导演系天布顿。套衫紫色嘅， 哇， 个超人长头发嘅，咁啊拍唔成。 好彩华纳冇搞啊， 系唔知 系。咁我觉得而家呢套几稳阵啦， 呢套稳阵嘅， 稳阵啦。咁 因为佢中间好多嗰啲画面咧，例如系佢最初喺，尤其是太空船，好多太空船，佢系用嗰种懒系假，而家好兴嘅咧，扮系好似纪录片咁，然后就喺度追风咧，用嗰种。体育式嘅拍摄方法咧， 系即系突然间好高速 拍摄嗰样嘢， 高速 zoom in， 跟住然后再勾 手震嗰啲啊 ，Star Trek 都有， 再 cool flow 啊 ，Star Trek 光环， 但系佢呢集好多嗰啲，例如有一粒嘢喺度喺度飞咧，咁佢就一路喺度跟咁咧，咁啊唔知有冇人会觉得晕啊或者咩啦？咁我觉得晕嘅应该系冇World War Set 咁晕， 系应该系嘅，应该系嘅，但系对 Grant 系咪用 Real D 噶？ 啊、 因为咧、 啊， 因为佢嗰副眼镜咧，即小弟戴开眼镜啦，我就实在唔惯，所以咧我着咩？系啦，我用咗 clip on 去睇嘅。咁、啊、我就系谂紧，平时佢 real 啲啲眼镜唔系咁嘅样噶嘛，佢俾依嗰啲。咁、啊、跟住，但系点解我戴 clip on 又冇事嘅咧？睇落去，咁我继续睇。 咁我咪我觉得， 咁我咪继续睇咯。 系啊， 我又唔发觉有咩问题，咪继续睇咯。咁啊睇都 OK 啊。不过最后屘咧，佢走嘅时候竟然冇人问我攞翻个眼镜，好奇怪。 系啊，我觉得即系要显耶能嘅话，就真系好牵强咯。呢套戏都显耶能， 呢套 显耶能， 呢套唔系显耶能， 呢套显耶能，即系套套都可以显耶能。 呢套唔系显耶能，呢套系问耶能啫。 唔系，即系啲 问耶能嘅先系紧要嘅。 唔系上次话有教会攞嚟 sell 嘛？ 系啊， 系咯。 咁即系套套， 但系佢哋唔睇唔明咯。 套套都可以 sell 嘅啫。如果呢啲 sell， 我想问一个问题系啊，我讲翻我意见啦，其实。如果 Batman 是讲正义的时候，那 Nolan 一定这套东西有些话说的。那他我想说他是痴线的，讲政治哲学，讲社会哲学的，其实是。你记得超人在小的时候揸住什么书？ 哦，有看啊，我有看到，不过现在说不出。 柏拉图。 哦， 是 啊，是啊，是啊， 是 啊。 其实你想说就是讲成他们那些文明的东西，现在就是。佢分咗三种类型嘅人：战士、工人、管治者。 系 佢哋讲过噶，佢嗰棵树就系做紧嗰样嘢，而李昌国亦都系讲紧嗰样嘢噶。 佢个 code 你讲紧 系啊，咁成个 infrastructure 就系咁样样，跟住就会讲咗一扎佢去咗地球之后学咗一啲 好似 地球文明会点样样譬如最后一幕。去行到好远嘅路啦，跟住谂咗好多嘢，跟住最后一幕佢捻住阿边个头，你扭死佢。其实呢样系功利主义嚟嘅，最后系即系撞火车嗰样嘢。你杀死一个人等于救五个人，系啦。而佢去教堂嗰幕好奇怪嘅，佢系一个外星文明。其实佢信帕拉图嘅话，佢应该系。唔系佢外星文明应该系唔信有神噶嘛？ 神唔神啦，系啦。 冇应神，但系佢系走去告解件事，跟住佢走嘅。你见到嗰个人唔信嘅， 佢系唔信噶。 即系呢件事嗱，其实喺政治哲学里面写嗰多嘢里边咧，佢一直柏拉图亦都系将道德嗰啲嘢黐埋落去政治哲学里边嘅。咁而道德呢件事系好难去 measure 嘅。咁所以之后就会好多唔同嘅主义出嚟，就係譬如英美嗰啲字，首先係将啲嘢变为自利去，而冇道德喺入面参量。因为以前嘅道德係成日鍾意黐落神嗰度㗎。即係 基督教以前好大，所以佢同神去 同西方文明好多喺嗰度嚟。 係大陸，即係歐亞大陸會有啲咁嘅嘢嘅。即係唔係英美嗰樣嘢啦，即係英美就唔係就撇開咗佢，就唔講道德嘅。咁咪讲自利嘅，即系香地喺西方嘅自利唔系冇道德嘅，即系纯粹为自己好就系、是、自利啦。即系我做一件事，我做完开心嘅，咁我已经叫自利啦。你坦白讲呢啲嘢，咁 个人主义啲 唔会将佢摆落宗教度咯。即系一直其他好多唔同嘅，譬如系咪 hobbies 嗰啲，即系有啲唔同嘅哲學家都將依樣嘢分開嘅，將道德同埋道德同埋將道德分開佢啦，唔可以做一個評價咯，係啊。咁其實佢係想講依幾樣唔同嘅社會哲學，譬如功利主義啊，即係佢又。因为美国其实都是那些东西的嘛，最后信奉了功利主义那些东西的嘛。咁他想由 party， 因为 party 是不成功的嘛，即是一个 ideal 的 case 的嘛，因为他会黐了很多伦理啊、道德啊、真善美啊，真善美就变了去了神那些东西的了，又是。他咪而李湘稿好像是讲过一些会有如果你学哲学唔学，如果学哲学同埋如果你要管政治咧，咁你是但学一样咧，都会令到你去腐败咁，好类似咁嘅嘢，好似系有咁而嗰个军人咧，其实系会讲出咗佢哋系纯粹好似法西斯咁样，佢哋去保护佢嘅种族。而摧毀人哋嘅 血統啊，其實你見到係嗰個重塑嗰個裝置，就係即係佢係將呢幾廿樣唔同嘅哲學去包裝喺一個故事裏面，話俾大家聽。但係由於大家未即係唔係成日睇，唔會睇呢啲無啦啦睇呢啲嘢噶嘛，咁咪啲人唔明咯。定係我自己睇多咗啦， 唔係睇多係都有啊。 都讲到嘅， 系啊，即系佢系讲咗好多嘢，但系如果你用一套戏去讲呢啲咁嘅嘢，其实我又未试过咁癫咯。 咁啊，美国嗰啲编剧都系好癫嘅，即系佢想你要睇几多啫嘛，佢哋好多嘅原型其实喺个创作上都系攞呢啲嚟到加落去系常见嘅。但系出到嚟见 product 系俾你睇几多？ 佢有钱有钱睇咯，即系你 popcorn 我用 popcorn 嘅方法睇，你原来你睇完柏拉图，你知有呢啲咁嘅嘢嘅时候，你又会有另一个解密嘅方法，即系解码嘅方法咯。系啊系啊，咁系咯，好似讲到深， 咁佢如果用超人做呢个形象，咁好多 因为超人系万能嘅，好全能啊嘛，因为佢系啊，咁你当有全能嘅时候，咁 我好屈机咯，可以 你点样去企喺边个角色咧？即系好似一个统治者，你好多权力嘅时候，你会有咩角色咧？咁其实咁多年代嘅即系唔同嘅自由思想都有带一啲唔同嘅元素喺度噶嘛，其实系咁。我会，因为尤其最去到最后，嗰、那个链头嗰、那个，即系最尾一个杀咗个 boss 嗰个动作，根本就系撞火车嗰个场景嚟噶嘛。你杀咗一个人去救五个人，其实系嗰个救咪思辨嗰个即系正义的思辨嗰个讲嗰啲 case， 功利主义讲嗰啲 case 噶嘛，系咯，就系咁啦。 讲翻呢个 chat room。阿长安七号咧就话，佢话咧，佢话咧套戏开头好细声，唔知同 Atmos 有冇关系。咁啊， 开头系做咩嘅？系好细声， 系好细声。 跳落海嗰度系咪就觉得 跳落海？ 系边段开头我都唔记得，喺外星噶。 系啊，咁但系嗰个细声，哦，如果你讲 Atmos 嗰啲，咪二 D 定位咯，细细声咁咧，好容易。二 D 啫，咁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太大关系嘅。咁啊，跟住咧， 我想话，如果你哋觉得我讲嘅有所质疑，其实你可以 reference 翻嗰几 幾套哲學去睇翻呢件事係咪我所講，即係咪你想講所講嘅嘢先？你首先睇下， 係 即係 Vicky 都有，我唔知 Vicky 啱啱啦。咁 Vicky 有寫嗰三樣種族嘢，但係又真係踩中嗰樣三樣嘢喎，咁唔好彩咁樣咯。 跟住呢長安七號就話呢仲有呢個 Doomsday， 咁啊跟住呢就話呢個打死超人一次，咁啊跟住佢話太多追 focus 呢睇到未好煩，咁啊跟住佢話呢佢覺得有少少係想講呢個人類自私，咁都唔係少少啊。 Doomsday 係 咪 奸 局？ 佢嗰啲都好真理嘅，其實佢呢兩件嗰個中心思想 都幾都人人類係咁噶啦， 你啲計劃經濟 係 你啲計劃社會 係 咪？ 係啊， 梗係要撲街啦，注定 係啊。唔係其實你講呢啲計劃又注定撲街，其實第我記得 Batman 三部曲第最後尾嗰個都有啲咁樣批判噶，係啊，即係都係。有啲類似咁樣嘅立場嘅，咁樣同埋咧就係佢話咧用外星人就比喻人類破壞，其實嗰下都係噶，或者你即係最後尾係咁開彩到最後尾就係你自己係咪玩撚完咯？嗰下咁樣，咁但係佢又冇吹到咁誇張，話又要起哨站啊嗰啲嘅，即係又未去到咁勁。咁佢話超人超屈機咁，本身嘅 setting 就係咁 屈機 啦。 呢啲 係好似係，應該係，但係佢有個條件係喺地球咯，係咯。 佢喺自己星球係普通人。 講光嗰樣嘢，其實又係。 解到系嘛？ 又系嗰啲嘢嚟噶，佢需要太阳呢样嘢系 辐射啊，系啦，咁阿网友话超人本来就系劲过龙，咁啊 以前话咩话大力过火车头啊，嗰啲、 哦、 电视版嗰个 系啊， 叫咩？仲有咩快过子弹定咩？ 好多 唔记得啦，三样嘢。 咁啊，跟住就系、是、后面就阿、Fat Man 咧就有讲啊，呢、這个超人宿敌啊。呢、這個咩 Lex Luthor 咁啊，同埋呢個啊 IFG 同埋超人咧嗰、那個，即係用呢個記者啊做呢個偽裝啦，咁樣咁佢話喺呢套 MOS version 入邊係咪都係 repeated 咧？咁樣 未係嘅時候已經打了、 未揾工啊， 未咯 前傳啦、啊、呢套 係啦前傳啦、啊、係啦、啊、可以咁講啦，係啊係啊。系啦，咁啊，跟住就系、是，就系咁啦。 但系佢一直以嚟俾人诟病嘅，戴咗眼镜就唔认得佢都， 系啊， 都唔谂住改正佢。 系 啲幽默鬼嚟嘅，系咯，幽默鬼嚟嘅，应该会 朱雪侠认唔到超人，都系同行嚟嘅， 系 转工转咗同一间， 系撞到啊。咁啊，长安七话好多场景好似抄其他英雄片。其实英雄片都是这样的 啦，我觉得今次算是有新嘢的啦，就是刚才我讲的打交和那些破坏毁灭地球的方法，那些都算新 的。还有临尾那一下他跟美军那个即、就是无人侦察机那段呢，佢阿超人嘅回应呢嗰下我觉得係几呼应呢一年呢嗰种美国嘅美国人要啲所谓本土嗰种嘅嘢嗰个佢係几我觉得佢係有少少为咗迎合佢哋嘅口味而铺呢段嘅。 係啦 係啦。所以都几明显下。係呀。 會唔會改呀，如果中国版。 中国版应该唔使。 我乃至安徽咁样。咁係仆街。 大难博啦，系咁佢要将个国旗嗰啲乜柒都要改晒佢， 连衫都要改。 系啊，系咁啊，电话咧我哋已经接通咗咧，啊，准备紧系嘛？ 佢打出嚟咪就我是超人， 系我是超你妈的人，系咁啊，跟住 CD ROM 咧就话 off topic， 大家估咗出几多人上加未？系未噶，咁啊，大家谂住今日咧应该可以好快收嘅，咁似乎都唔系嘅，咁。 我想问咧，上个礼拜你咪好似轻咗机嘅？ 我轻咗机， 系咪真系关我 top update 事嘅？ 我 top update 事，我哋讲节目系嘛？系听好佢哋估计 disable 咗未 ？Hello，Hello，Hello， 佢哋其实好似冇 post 公道定唔知点？ 你听唔听到？ 听到，好清楚。 系 ，Hello， 你而家喺边啊？ 喂， 大家好，而家唔系 on air 噶。 系啊。 哦，可能喺俄罗斯啲候机室嗰度咯。 候机室嗰度有冇见到啊？ 又系你 冰先生。 系啊。 哇！不过你哋嘅音响就好似蒙少少，我尽量小心啲听先。好似有几个人一齐讲嘢。 系，你其实系咪因为俾人截咗线嚟听紧啊？ 唔系啊 ，half tilpus， 我觉得系。 系。 我接线就一路都系噶啦，应该就我哋啲 archive 其实就算录唔到都可以问人攞翻噶啦，大家明噶啦啊啊！你啊讲完超人噶啦系嘛？其实 系啊，你有冇 睇啫？ 你有冇嘢想讲啊？超人 我冇，我未睇，我本来咧可以用大概等于香港60蚊嘅价钱咧去睇嘅， 系 仲系喺一间即系非常之豪华嘅改建。宫殿式改建咗嘅 Cineplex 度睇啊，但系咧因为佢系 3D 啊， 碧丽宫， 咁我就放弃咗啦。 屌你，真系 即系我唔中意即系戴住个罩嚟睇戏嘅啫。 本末倒置啊，你咁样 嗰个真系期望有你不声最蒙 啊。系啊， 系啊，系啊，点啊？有咩请教啊？仲我冇睇戏啊，其实 系。 啊、 我以咁你对于 我睇啲真实啲嘅嘢，我就 你睇真实啲嘅啲系咁，你即系你会唔会睇先呢套戏？ 我就系想睇下你哋嘅，因为话睇咧 Christopher Nolan 做 producer 噶嘛， 系 咁 系 咯，都有兴趣，但系佢嘅 trailer 就令我觉得都系好似 action thriller 咁样，不过头先。听阿 D 北讲到又咁有险咧，咁啊有兴趣嘅系， 咁咪睇下咯， 系啊，睇下。 我上个星期唔喺香港嘅时候咧，其实就有呢套Man of Steel 同埋嗰套你讲嗰套 Zombie 嗰套，即系 Brad Pitt 嗰套咧，啊，都有机会睇嘅，不过即系始终冇把握时间去睇嘅，因为。嗰、那个地方啲戏院咧，每日做三场到嘅啫，因为夜晚嗰场太夜啦。 我冇睇戏。几夜噶？其实我想知 道。成十点几嘅。十点即系六点钟，跟住成十点咁滞 嘅。哇！个 lunch 俾人食 lunch 喎，俾人食癫流，俾人食癫流。 就翻晒啲生活。 啲有啲时差嘅问题啊，系啊。我而家时差未搞翻掂啊，所以都懵懵地啊。 系你，你咁讲，即系你而家喺香港喎、 啊。吓、啊，我都话可能喺俄罗斯机场。 佢揾阿 Snowden 啊。 啊？ 揾 Snowden。 佢揾斯洛冰。 Snowden 点会揾到佢啊？ 系。咁啊，你有冇啲咩分享啊？你嘅、 啊。如果讲起 Snowden， 我啊想同你分享一个人名啊，大家记唔 叫 IFG 啊嘛？ 有位有位武器专家叫做 David Kelly，英国人嚟嘅， 系 啊，咁佢当年佢喺呢个入侵伊拉克啦，我用入侵呢个字啦，联军入侵伊拉克嘅时候咧，就话伊拉克啊侯赛恩有呢个化学合细菌武器啊嘛，咁、啊 David Kelly 咧就系、是、英国嘅。化学武器专家嚟嘅，佢系英国国防部嘅。咁佢系2003年7月18号，即系就嚟十年啦。 自杀过， 就无端白事死毁咗嘅。即系距离而家唔系好远嘅时候，即系我哋2003年就七一啦喺英国2003年咧就有一单即系死亡事件咁啊，后来有个叫 Hutton Inquiry 嘅喺英国有个聆讯，咁啊做咗个 report 啫，都系话佢死于自杀咁样吓。咁大家如果明白呢啲咁嘅嘢咧，就知道即系而家玩紧嗰啲游戏咧，就唔系搞，即系绝对唔简单啦吓。即系又喺香港出入入啊，又去俄罗斯啊咁样啊，又同你上网 Q&A 啊。即系一定系揸住啲好重要嘅嘢，所以佢先唔死得啫。即系呢个就我分享啦我第一次听到啊，关于 Snowden 嘅时候，我已经同你哋讲咗，我好戥佢悲哀嘅系。咁当然佢都系个唔简单嘅人啦。 你预测佢跟住会点啊？ 啊，我预测佢当然跟住会销声匿迹啦。 你嘅销声匿迹系？ 系同系因为佢去咗一啲 咁，而家佢个名都唔清楚噶嘛，大家明白？ 哦，系 系啦，吓、啊，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同 IFG 一样嘅